车流是相对集中的，建议大家绕行相邻的联络线。这个到了周末了啊，而且呢又恰逢马上要过节了，所以呢路面上可能不会好走啊，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 详见店内活动。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我要先做做口部操，练练嘴皮子。嗯， 好， 差不多了。中午黄金有毛腹， 请说那三个字。 中啊，三个字儿。 这三个字就叫红包雨。 哎呦我的天，确实，周五黄金有毛腹，周五黄金有毛腹。但是不知道这他能认吗？你说？ 当然。 说这么快？ 能 能呀， 能， 可以。周五黄金有毛裤，不是毛铺。周五黄金有毛铺，周五黄金有毛铺。哎，这个得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不是犯神经病啊。这个为什么要说这个呢？今天啊，从今天开始应该是啊， 一直持续到12月中。 哎，我们一直到周五周六的时候，恰逢周末啊，给大家送点好东西。刚刚哥说了，有红包雨，还有美酒雷。雷和雨不都伴着呢吗？对吧？有酒，还有现金红包。 是的， 想参与的朋友非常简单，就像我这样啊，先练练嘴皮子，然后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直接用语音回复周五欢聚有毛铺啊，您就可以得到，比如说有现金红包。我们刚才几个抢了最多几块的， 1.3块， 我总共抢了将近4块钱吧。 什么叫你抢了？你那儿试试，因为咱们这口令没开始呢，你根本就没钱 啊忽悠我， 没有钱 啊、哦、还没开始呢 是 吧？ 是的， 那现在基本上算是开始了啊。 是的， 来吧，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直接回复语音，记得啊，语音不是文字。周五欢聚有毛铺，来跟我读，周五欢聚有毛铺，周五欢聚有毛铺啊，您就会收到一个链接，里边要么就是有现金红包，要么就是有酒。 是的，这个酒呢是毛铺的苦荞酒。 是， 而且呢也专门是他们呢特别携手北京文艺广播打造的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 哎，这绕口令挺好啊，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但是发的时候不是这两句，而是一句，周五欢聚有毛铺就可以了。 是的，希望大家能够收到红包雨。 哎、嗯、还能得好几瓶毛铺酒。 是的，刚刚呢我已经问了编辑，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说了中奖率是极高的。 是相当高啊、嗯、刚刚忽悠我的那不算，反正我读了大概4-5遍，反正我中了俩啊、 嗯、 不知道您能中几个啊。 但是 加油， 这个钱呢是24小时到账的。 哦、啊、直接就划到您的那个微信零钱里边了。 是的是的， 是吧？ 不过呢在此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要是您啊，这个周五欢聚有毛铺这个口令发出之后，如果要是说，诶，恭喜您，您中了我们这个 毛铺苦荞酒了 啊。 您点击之后呢，他是要求您填上您的真实姓名啊，包括联系方式啊， 哦， 哎，然后之后怎么拿酒呢？然后就再通知您吧。 对对对对对啊，恭喜大家中奖啊， 嗯， 大家加油啊！ 哦， 估计现在哪儿都是周恒久有毛铺，周恒久有毛铺， 是现在 慢点读啊， 我们的微信量已经超过了几百条。 是的，争取别瘫痪，加油啊！来来来，今天呢，当然就马上就是到了中秋节了， 是的， 明天就开始进入到了三天的中秋假期里边了，所以今天咱得聊一聊中秋的了。 是的， 是 首先我们要介绍我们的两位。应该叫老师， 绝对的，而且是我们的老朋友。 是的，因为他们经常会出现在周末孙涛主持的节目当中。 是的，好久好久也没见着了哈， 嗯。 来吧，我们先请出两位老师来，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的高级讲师刘志林老师，欢迎刘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好。 哎呀，您带着那喜庆劲儿，一看就是要过节了。 没有，老师说，我这红包还没弄着呢。 来，下一位呢是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教师杨旭老师，欢迎杨旭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在此啊，真的是好几百位朋友都已经参与了。 是。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红包的中奖几率是很高的，同时24小时到账，但是您比如说今天，哦，一直在有毛铺有毛铺 啊啊， 您如果中过两次红包了，今天您就结束了，啊，不可能说， 中两次今天就结束了， 哎， 是 是， 是吧， 就是每位用户最多也就能抽两次， 明白了。 但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个活动呢，基本上我们会一直延续到12月中旬， 哦， 所以没问题。您只要参与，红包雨都会砸向大家。 对，别着急。 另外呢，还得提醒大家，就是当您说恭喜您，您中了我们的苦荞酒，然后您一定要认真填您的联系方式，真实姓名啊，不是网名。填完了之后，那怎么得奖会另行通知您。 对。 不过呢，在此还有一个问题得提醒大家， 啥呀？ 就是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仅限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朋友们。 哦， 就类似于 廊坊的您就， 啊，不，就类似于比如说。啊，我现在在深圳，通过我们的什么听听 FM 在听你们直播，我也有毛铺，这不太行。 这不合适，我觉得。 跟北京的朋友啊， 不是， 那个， 深圳的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万一抢着呢，是不是？ 好吧， 抢不着就抢抢了，是吧？红包也是可以的。 好的，好的。 而且跟大家说，这是我们第一时段啊， 嗯， 第三时段，那咱们编辑第三时段是不是也有这个口令，对吧？也能抢着红包哈。 嗯， 好，这等到六点，咱们第三时段开始的时候，咱还有口令啊， 嗯， 别着急，来吧，咱抢着红包是。 哎，你看人酋长 咋的了？ 两块两毛二红包多开心， 真吉利的数。来吧，接下来咱说说中秋吧。 是的， 不然抢着红包有点这热闹的气氛。 是， 咱也来聊一聊中秋的一些话题。 嗯，先得让刘老师跟大家说说，虽然我们每年到中秋的时候都要聊到中秋，包括什么中秋的由来啊，为什么要吃月饼啊， 嗯， 有什么老令啊，但是实际上还真的是应该多跟大家灌输一下。 没错。 对，那个我们一提到中秋啊，肯定就有月亮的事儿。 哎，对， 所以说核心就围绕着一个月字儿。 对， 但是呢，实际上真正你看啊，中国古代那个搞中秋那个祭月，国家正式仪式不在中秋这天 啊。 今年在哪一天？今年在哪天？ 16元16。 今天正好在中秋的前一天， 哦， 就是秋分， 哦， 秋分搞祭月的活动， 对， 哦， 就是中国古代真正你看你所有的中秋的活动都围绕着月来进行的， 对， 你就祭月。那么祭月中国古代是有时间的，那么哪天啊？就是秋分，因为这个秋分呢，过去讲24节气里边，秋分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那么什么重要日子呢？就是白天晚上一边长， 就是一年当中的正中间。而且认真过这个时候，主要是因为那收获， 哦， 开始， 哦， 哎，是这意思吧，老师？ 接近， 得了，那就差的挺远的，看来是 我算及格。 对，因为你看，但是最核心的，你看我们一般谈四季，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完了这是四个节气啊，完了你还有四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夏至、冬至。那么春分、秋分，你看这是最重要的24节气里边有八个。 嗯， 那么这八个呢都有那个典型特征啊，一个就是每个节气呢，比如立就是标注这个进入，就是比如立秋，咱们秋天嘛，立秋哪天进入这个秋天啊，那有一个立字。然后呢，到了那个秋分这一天，正好是什么呀？就是这秋天的正中间。 往那个秋天正中间这一天什么呢，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你的身高和你的影儿一样长。 哦， 你看看， 对对对， 有什么特征啊？最大的特征是这个， 多平等的一天 啊！对，就是真正就是黑白均等，翻译过来就是阴阳平衡的。 哦，好嘞。 啊，完了，但是从这一天开始往后，那就是什么呀？就是白天相对的就是越来越短，那么晚上越来越长。中国人呢，把什么呢？把这个晚上叫什么呢？就叫阴。那么就是相当于阴气越来越重，那么呢，完了以后呢，中国古代认为啊，就是阳是比较好的， 嗯， 那么阴呢，相当于要弱一点，那怎么办呢？这一天要祈求，那么谁来办这事儿呢？过去中国古代就是皇帝亲自参与这事儿，你看重大活动那得领导人参与， 是， 那么谁来参与呢？皇帝亲自参与， 嗯， 那么参与在哪儿搞啊？在哪儿搞这事儿啊？ 乐坛。 对呀、啊。你看咱小时候我就在乐坛长大的，所以咱对乐坛倍儿亲，所以呢他就在乐坛搞。而且在乐坛搞的时候呢，他还分日子，就跟你说了，某些年那么需要皇帝亲自出马，比如像牛年、龙年、羊年、狗年。 哦，他还挑年 啊？对，还挑年份呢，这是皇帝要亲自出马参与的。 嚯， 主要皇上得说算一下啊，今年跟我冲不冲 啊？看星座还是看什么呀？ 看属相。 对，完了给我亲自那个什么参与。完了，过去讲那个穿的那衣服啊，好多大臣跟着呀、你穿的衣服都接近于那种白色的那种啥、那种衣服。 哦。 完了呢，其他年份呢，那个就是皇帝委托重要大臣在那搞祭祀。所以你看，后来我说了，凡是有重大活动的地方，你现在一看，全是公园。 哦， 对，天坛、 对 地坛、月坛， 对，你看刚才说那个那四个特别重要的，你看过去讲，冬至你是不是找天坛那儿去了？ 对， 夏至你是不是找地坛那儿去了？那么，春分你是不是找日坛去了？秋分你找月坛去了？ 哦， 所以呢，那我们今天谈这个中秋最核心的，它是你跟月亮对话吗？ 对， 你跟月亮对话往哪儿找啊？你得找月坛那儿。 对对对， 坛是什么呀？坛是搞祭祀的 啊， 这是天子祭祀的，老百姓你不能。实际上这是国家重要活动，你老百姓是没有资格搞这种活动的。 好，哎，那咱们再聊聊别的。为什么每到这种就是比如说啊什么啊立秋啊什么春分啊就等等这种重要节气的时候，很多都跟吃有关系呢？ 对啊，因为那个过去讲啊，你看中国古代有这么一个特征，就是你凡是什么一搞重大祭祀活动，那么就得摆上好多吃的，而且都是摆的就是你平时最好的吃的。你看中国古代就是说宴席是怎么形成的，宴席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中国古代的祭祀活动。 嗯， 你看啊，过去宴席是不是你得好多人来吃，一个人吃不叫宴席啊。 嗯， 啊，另外一个是不是那个食物特别丰盛，那么过去讲如果食物来源有限，那么你怎么能让它丰盛呢？因为你搞祭祀活动，那么就摆了好多祭品。 哦， 啊，比如过去讲那个天子祭祀，天子要26斗，那中国古代就有，那么天子26斗、 嗯， 那么你这些祭祀活动搞完了以后，这些祭祀活动干嘛呢？要分发给就是来的那些人，那么于是你看啊，过去讲宴会要聚，这有聚的形式了，另外呢还要有好吃的，那么我们相当于祭祀活动有这标志。 嗯， 哦，这个主要就是一个神鱼，我们就叫神鱼。 嗯， 就是比如说像北京一个老字哈。砂锅居，砂锅居里头它是白肉，这白肉它是怎么来的呀？它主要就是过去它这个王府里头祭祀下来的神鱼， 对， 就是这个祭祀下来这个猪肉啊， 就是剩下的，然后它有渠道就弄过来了。 哎，对，先神仙吃，神仙吃完了以后呢，我们分享一下， 嗯， 分下福气。 好，那咱们也问问杨旭老师那个。嗯，在这么重要的节日当中，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吃鸡蛋吗？ 鸡蛋可以天天吃。 我们那天跟孙涛一块聊天，孙涛说了，嗯，你们跟杨旭老师要做节目的时候，他能够什么菜都能跟鸡蛋做出来。哇，我说那也是很厉害的呀。 这个鸡蛋呢，咱们说啊，它是 还真说鸡蛋 啊， 就是咱可以长一辈儿，我觉得 啊， 说说。但他的爸爸妈妈是 啊，可以， 对不对？ 没问题。 咱说说鸡的事儿也可以， 也可以。 说杨旭认真了， 不是这个是王维出题了、 哦， 我必须要接题， 必须答一下，行。 那咱来一个，咱来一个， 啊， 咱来一个， 来一个。 你看，说来就来，这玩意儿真的啊。 来一什么呀？ 啊、来一鸡蛋呢？ 来一鸡蛋、啊， 鸡蛋炒菜。哎，别说西红柿炒鸡蛋啊，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是小胖的拿手菜啊。 你我还真没准备说，但是你提了，咱就得先聊聊西红柿炒鸡蛋的事儿。 可以。 哎，先咱们得先说从这个西红柿怎么说？ 嗯，柿子。嗯、 先从西红柿。 行，买大的，就是别买小西红柿，买大的。 哎，西红柿，咱说了，咱们一般咱们家里做可能都给煮出汤来是吧、 嗯？ 就是跟烩菜似的。但是我们一般厨师做呢，不能够出太多的汤。就是鸡蛋炒西红柿，它从技法来说是个炒字。那如果说你要说全都是半盘子汤的话，那是烩菜了，叫鸡蛋烩西红柿。 嗯。嗯 是吧？所以这个肯定是从技法来说，咱就说，那炒菜的特点是什么呀？它里头没有太多的汤汁儿。那要想避免它汤汁儿怎么办呢？ 就快炒啊，过一下油， 嗯， 汆一下水。 就是你如果要是放了盐啊，或者放什么，它就容易出。或者说你先那个过烫热水，把那皮儿撕了，可能就好一点。 啊，皮儿撕了更容易出水 啊？是吗，杨老师？ 这一看王维比你是有生活经验 啊、哦、是吗 首先啊就是说咱说西红柿啊在挑的时候要挑这个充分成熟的不要说那个就是生啊或者说是这个熟得过了以后那么它的这个里头汤汁就多了再一个像刚才王维说的我们要开始烫一下皮然后去皮去籽把这个果肉啊给它切了切成方丁啊或者切成斧头块啊 嗯 都可以 籽儿也得去了 对这个会出汤的这个是开始西红柿的处理方法、 哦、 然后鸡蛋的处理方法鸡蛋呢就是挑开了是吧 嗯 然后呢 热油啊 啊这是靠谱 啊 油得热 对 啊油一定要热因为咱们在家里摊鸡蛋也好煎鸡蛋也好油温要高一些因为咱们家里不可能用大量的油去做这个菜、 嗯、 是吧那么油温锅温稍微高一点呢鸡蛋呢它入锅以后呢瞬间成熟完了定型然后温度它这油啊通过油这温度增高以后把鸡蛋吹起来 嗯 里头有丰富的这个蜂窝那么这个到时候在做的时候呢鸡蛋呢还会吸里边的汤汁同时它会有味道 哦 哎所以这个呢就是给它锅温要相对高一些 嗯 啊然后呢把鸡蛋炒开了以后放到这个一个碗里头锅里放点油放点葱姜蒜片稍微炝锅但是家里在做的时候建议呢西红柿跟这葱花啊一起往锅里头推 哦、 你别直接把油放进去搁葱花了那你会发现这个葱花会糊的、 哦、 因为咱们家里边油少葱花下去后呢瞬间会糊那么这时候你把鸡蛋把西红柿推进去以后这个不要像刚才说的啊翻炒不要翻炒哎，你要只要一推两下肯定会出汤 出汤了 你推两下肯定你说今天我想吃西红柿汤泡饭那你推吧 哦 你要像西餐里头有时候他们会自个儿做西红柿酱那这个时候就拿这个勺子不停的搅拌那么这时候就变成酱了 嗯、 啊、自制西红柿酱那你要说我要成型的那就是换锅我们叫换锅翻炒时不常推一下几下就 OK, 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西红柿你一看稍微成熟了断生了调味调完味以后你会发现底下出汤汁了 嗯 出了一点点汤汁然后这时候瞬间把你的鸡蛋放进去翻炒匀了出锅 OK 就 绝对不会出什么汤的、 哦、说的真好您说的这我不爱吃汤这么少哪是西红柿炒鸡蛋 这一看 我们要拌米饭 一看就小时候上过幼儿园吧上过幼儿园的都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要放一点广告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具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情店内活动。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今天呢，咱们第一时段说的第一道西红柿炒鸡蛋啊，咱就算是开胃菜了， 也 好不好？ 咸菜， 其实秋天能吃的东西还挺多的， 对，秋天收获 都得是应季的菜， 对，收获的季节， 对对对，而且一会儿咱们可以说一说咱们到了这个中秋晚上咱们一家团圆的时候，而且呢刚刚刘老师也说了，秋分是过去祭祖的日子是吧，咱们可以在秋分的时候周日晚上咱也可以是吧稍微聚一聚，反正三天假期呢嘛，你可以喝点，关键桌上有什么菜一会儿让杨旭老师可以教我们做几个拿手的家常菜， 是的，嗯，不过呢在此呢也得再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嗯，必须是要发语音的，因为好多朋友嚯也发文字，哎，居然那个毛铺这两个字人都发对了， 真厉害 啊！先开始就是今天我们上直播之前，我还特意问了编辑，我说这个字儿应该怎么念啊？怎么念是对的呀？因为生怕发其他的音， 对， 你想听众朋友如果要是语音输错了的话，是得不着这个红包语的。 是， 包括我也特别希望像刚才另外那位朋友说，我得了两块两毛二，谁得到酒了？谁得到哈？多少钱了，那你看支应一声让我们也羡慕一下， 估计支应我们也看不着，这几千条一刷全过去了， 好吧 是吧， 好吧，没事，大家开心就好， 对，开心就好啊，反正这个过节呢啊是周五欢聚有毛铺啊，这个我一进来啊就听见那个我们导播间的毛裤毛裤毛裤，我说怎么了，是降温了，都穿毛裤了， 中午就得穿， 哎呀中午欢聚有毛铺啊，不是周五欢聚有毛铺啊，咱第一时段的活动呢可能要告一段落，但是大家别着急，我们在18点的时候也就是第三时段咱还有活动， 对，不过我们在第二时段也有另外的礼物， 这不是过节了吗，我们给大家备了好多礼物，就不给您亲自送上门了，您自己要吧，得吧， 好的， 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中秋美食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咱们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详情天天活动。 毛铺苦荞酒，精选苦荞麦等原料，富含多种活性成分，让你多一份轻松自在，健康生活真情毛铺。 爸爸妈妈，南昌好玩吗？采茶戏好听吗？把饭汤好喝吗？ 好，真好。 北京电台温馨提示，孝敬父母是中华传统美德，带上爸妈来一场有滋味的旅行吧。 北京人，南昌请你吃早餐了，21日至25日8点在汤本味5家餐厅可免费领取南昌瓦罐汤和拌粉，每人一份，八碗即止，一汤一粉一座城，有滋有味有南昌。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妈妈，什么是中秋节呀？ 中秋节就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啊，时间很长，相聚很短，珍惜每一个团聚的日子。北京电台携手八大岭奥莱，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9月22日至24日，快来八大岭奥莱过中秋吧！当日消费满999元，返100元电子礼金，还能免费吃月饼，拍摄全家福，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十年， 吏部更好。 吏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三猎狗，白老虎， 白狮子， 猫猫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剧，只信金穗30天。 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3周年庆，即日至24日，满300最高减150元。逢节假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更有庆生券、银行券，邀您来抢。9月与您相约当代商城23周年庆。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老师您好。刚刚呢，我们的这个不知道今天跟我连线的是哪位老师？ 哎，刘继军。 哟，继军老师您好。 啊，你好，你好。 哎，这个先祝您中秋节快乐啊！ 啊，谢谢，谢谢。 得嘞，得嘞，咱说说天气吧。这个天儿今天的风挺大的，而且气温下降挺明显的。 没错。实际上呢，今天这个冷空气啊，属于中等强度的，它现在正在自西北向东南移动。现在呢，基本上到了河北南部地区。那么这股冷空气呢，给北方，就是给河北京津冀带来了4-5级的偏北风，阵风呢又达到了6-7级。实际上呢，今天最大的这个风力出现在延庆，城区呢基本上都在6级左右。实际就这次冷空气呢，未来继续影响长江中下游以及以北地区。预计啊，今明两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华北大部、辽宁中西部、黄淮北部地区都有4-6级偏北风，华北南部、黄淮地区、东北大部气温将下降到4到6度。这个东北和华北多地气温将创下今年下半年的新低。那么在冷空气的东移南下过程当中呢，这个系统有所发展，今明两天会给东北带来阴雨天气，其中呢今天实际上雨势就是比较强的。那么内蒙古东部，这个黑龙江的北部和中东部，吉林的东部，还有辽宁的东北部，这些地区呢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普遍能达到中雨的量级，黑龙江北部和中部还可能达到大雨量级。那么随着这次冷空气的逐渐南下，南方呢大部分地区啊都会陆续出现降温，南方呢大范围的高温就此终结了。虽然南方离这个入秋还有段距离，但是明显会感觉到夏秋在转换。在冷空气东移南下的同时呢，雨带也在向南这个移动。今后3天啊，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大部部分地区呢有重大大雨，其中呢江南的中东部局地会有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一点还是需要大家关注的。那么马上就是中秋节了，从中秋节的天气来看的话呢，大部分地方天气还是不错的。这个中秋节当天天气总体是东边好于西边，你像东北地区啊，22号、23号到23号还有些降温降雨，24号呢天气开始好转，降雨呢从这个降雨啊基本上去结束，气温呢也不会再继续下降。同样呢在江南华南22号到23号多阵雨天气，24号呢也会转好。所以呢到了晚上，东边大部分地区可以看到月亮，特别是内蒙古啊、辽宁、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这些地方赏月的这个天空状况是非常好的，大部分时间应该是晴天。这里面需要提醒的是呢，中秋夜啊，尤其是在北方地区，气温都比较低了，体感是比较凉的。所以出门赏月的朋友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这个添加衣服。 不过呢，在西北地区东部24号降水啊又开始增多了，因此呢，在中秋节当天，西北地区阴雨增多，西南地区呢也是维持阴雨天气，在这些地方是很难看到月亮的。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好的，刘老师，听着您的这个声音是感冒了还是？ 没事儿， 没事儿，那就好，那就好啊。 好的， 祝您身体健康，中秋快乐。那下周我们再继续连线，感谢您，再见， 再见， 哎。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 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通惠和北路二环到三环之间的进出京双方向车都比较多。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朝阳路、慈云寺桥到民航总医院的西向东方向，还有建国路的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西大望路的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另外呢，建外大街的西向东国贸桥以东有一起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六环的关牛房桥以东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比较多，队尾接近了酸枣岭桥。小唐山桥到闽沟桥的西向东方向车行比较缓慢，还有东六环的尖发桥到三汇桥的南向北方向，还有中坝河桥到土桥路段北向南方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突然就炸胎了。 哎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转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欢迎各位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刘志林刘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好。 哎，杨旭老师，欢迎您。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不过在此呢，再次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这个呢，我们在这一节啊，我们已经把通道关上了，大家就不要再发这个语音了。 对对对对。 我们在下一节，也就是18点之后第三节，我们说完了开始这个口令，整个第三节这一节您都可以毛铺毛铺毛铺毛铺，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现在就不要发了，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发另外一个奖品了。 是的，这一节呢，咱们的奖品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的球票2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您的黄金周与众不同。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 876直接回复。 您的真实姓名加上您真实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抽取一位朋友送给您两张球票。 是的，不过呢也可以跟大家说，因为我们这个啊红包雨呀、啊、送大家啊毛铺苦荞酒啊这个活动我们会一直持续到12月中，包括明天小胖他们在直播当中依然会有红包雨。 对， 嗯， 我们说着宠物下着红包雨啊， 喝着小酒， 哎，特别好啊、嗯、所以期待我们从这个时候一直到12月中旬每个周五周六咱都会有红包雨下啊。 嗯， 嗯，来吧，继续让我们的刘老师再来说说，哎，祭天啊祭地啊，当然它是肯定有主要的方向了，当然现在这个节日咱们只说中秋啊，那对于月亮啊大家应该怎么祭呢？ 那个过去讲啊，就是开始不在秋分嘛，但是秋分这日子在八月里边它是不固定的，就是阴历八月。 嗯， 完了后呢，后来说了，一般咱认为呢是十五那个月亮最圆。 对。 后来那个民间的那个祭祀活动基本都在那个十五这一天了。所以过去讲的那个秋天不有三个月吗？ 嗯。 啊，那么三个月呢，第二个月叫仲秋。仲秋的最中间呢它就叫中秋。 哦。 所以它就定在这个日子了。所以后来有人研究，就是中秋这俩字你在哪能找得着啊，在周礼这就能看得见了。 哦。 就是它很早了。 很早了。 嗯，对。完了后，那么你我们这个中秋过节呢认为比较早的，一般认为在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热闹起来呢？一般认为在唐朝就开始真热闹起来了。那么唐朝热闹起来，他就讲啊，就是八月十五这一天，那么你要干嘛呢？就跟你说了，你要拜月，拜月吗？ 嗯。 然后拜月呢，过去讲说啊，男不拜月，女不祭灶。那么一般认为呢，都是男，都是女的在那拜月。 哦。 然后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个月亮是个阴的。 啊、 哦。那么那个。 就嫦娥吗？ 对，他男女授受不亲，他认为有这种观点。而且那个中国古代还有这么一个传说，就是他讲啊，就是那个过去齐国的时候，有一个女的叫无言。说这个人特别有才有德，但是呢这个人长得可能没有那么漂亮，虽然被招进宫里边啊，但是没经常得不到那个什么大王的宠心啊。说在八月十五这一天，有一天正拜月呢，可能那个月亮一映衬，可能那个大王一看，哎，还不错， 没看清楚。 没看清楚， 近视啊，花了。 完了以后呢就把他那个什么了。 哦，花好月圆了。 对，就花好月圆了。完了后，但是呢因为他特别有才，所以后来呢大王还觉得他确实是个那个美女。 嗯， 哦， 他主要从才的角度上说的， 蓝颜知己 啊。后来人家就说了，那个女人要拜了月，那么就会变得更加美。 哦， 所以你看那个一般那个中秋要干什么呢？其实第一个最大重要就要拜月。那么就跟你说了，那要拜月那要干嘛呢？拜月你不能空拜啊，是不是？ 嗯， 那是不是你得放点东西？那么放点东西呢？那放什么呀？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月表， 就是月表。 哦， 这是其中之一。另外呢，我们一般秋天呢，你过去讲叫水果，一般都什么呀？都丰收了，所以你看的最多的搁在那上面的就是水果。你看，尤其你看的我们经常吃的就是西瓜。 嗯， 啊，肯定要搁在上头。而且那西瓜不是说你说我整个晚上一蹲，那也不成啊。不漂亮啊，是不是？后来他都给雕成什么呀？莲花的形状，给搁在上边。 哦。 另外还有一个应景的，像我们经常说的葡萄啊这些东西。另外还有那个有谐音的什么柚子啊，都在那儿。 哦， 都有取它的那个意境的那个意思都在上边了。还有花生啊。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啊，柚子主要是柚子， 对， 是 保佑孩子。 哦，柚子，我还以为柚子呢。 嗯， 柚。保佑， 再生一个。 哎，不，跟这个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关系啊。 啊， 不过这个没关系，之后可以让刘老师再讲。因为咱们国家那个地大嘛，所以东西南北不同的地方，他们在到中秋的时候，比如说他们的风俗啊，他们的饮食习惯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杨旭老师，胖点菜， 来点实在的，来红焖羊肉。 哇塞，你真能点。 因为一般我都点素的，他都点肉的， 我就先来一横的压桌的。 是 啊，先来个压桌菜 啊。 这红焖羊肉啊，咱说啊，这个这几年少见了啊。 嗯， 这个头几年呢，可能是 满大街都是， 红遍大街 太火了。 哎，红遍大街，但是呢，做的好吃的，实话说少。 对 啊，这个首先咱得说啊，这个东西第一肉得好啊，这羊肉啊。这也可以做成牛肉啊，甭管是羊的也好牛的也好，肉一定要好啊。那么咱们一般呢都是说使用什么啊，这个牛肋条。 嗯 啊，你要是牛肉的话，你可以使牛肋条。 嗯， 哎，那好吃。 羊的话也是羊肋条吗？ 你可以使羊排。 羊排 啊，你可以用羊排。 嗯， 你用羊腿啊也行，相对来说会柴。 对 啊，会柴。 对 啊，所以这个呢，因为它要长时间加热，所以呢，脂肪也一定要高一些。 嗯， 首先这肉呢，咱们呢给它改成块啊，别太小，我们叫核桃块。在大核桃这么大，核桃这么大的块， 那其实也不算特别特别小，特别大是吧？ 哎，对，因为这个像牛肉也好，羊肉也好，一受热以后啊，它会抽，抽的厉害，一般就是往一半砍。 哦， 啊，所以做之前呢，相对大一点。 明白了。 啊，你要排呢，可以稍微的小一点，因为排它中间有骨头嘛。 明白。 它会那什么啊？做之前一定要用冷水浸泡这个肉，啊，泡呢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啊，中间呢，你换两回水， 出入血水， 哎，出入血水，然后冷水上锅，啊，冷水上锅给它做开了，做开了，完了这个时候呢，里头搁几片姜，啊，你要做羊肉，搁几片姜， 去去腥水， 哎，稍微搁一点点酒，完了紧一道，啊，这时候这锅开了以后啊，把沫子出来，一看汤清了，关火，拿这个锅里的水的温度啊，我们叫捆着它， 哦， 捆着它， 哦。 啊， 就让它自然凉是吗？ 捆那怎么写？你别看我乐。 捆， 囧。 这是说表情的是吗？ 表情包了是吧？哎，入水为汆，人水为捆。啊，就是低温， 哦， 不要开了以后，然后就是一点点乌土熟，北京叫乌土啊，乌土熟的。然后呢，这个肉呢出来以后放在一边，这时候另外洗一个铁锅，我们去炒它这个汁儿。汁呢，就是刚才咱们说西红柿，去皮去籽切小粒儿，锅里搁一点点油， 这也用西红柿， 哎，红啊， 嗯，是大的小的， 哦， 啊，这个过去啊都是大西红柿，你说现在条件好了，你使点小西红柿 也可以 、 嗯， 最好就是那种的番茄， 嗯 啊，皮比较厚的那种出沙的那个番茄， 嗯， 它味儿很浓， 嗯， 啊，如果你不是那什么的话，你买点外头超市里那种进口的整粒儿的番茄罐头。也非常好，做披萨用的那个也非常好，给它剁碎了一搅和一炒，炒出沙来，炒出红油来，然后这时候呢，锅里呢搁两片香叶，搁两粒这个丁香，搁上水啊，搁上水，把这个肉啊，这个捞出来放到锅里 熬， 哎，这个一定要注意，如果是你肉是热的。锅要是热的，汤啊要是热的，热肉如果是凉的，锅的温度也要是凉的。但一般你这锅在火上炒酱的啊，炒汤的，所以应该是热的。所以这时候入肉的时候，肉应该有温度。 那在炖着它的时候，是不是得小火的稍微保持着点温度？ 你不用这个，其实做这个非常快，顶多五分钟、十分钟的事儿，炒出油来就 OK 了。 好， 把水一放进以后，一开锅，味儿一煮香了，把这个放进去，一煮。这时候就是拿这西红柿这个汤去炖这个肉啊，你呢家里如果有啤酒，可以稍微来点啤酒， 嗯， 啊，没有呢也就这么着吧，啊，完了小火炖，把这肉炖熟了，炖烂乎了。你如果有胡萝卜的话，切点胡萝卜配进去， 嗯， 啊，这个盐呢，这个味道什么时候放啊？就是快出锅的时候调味，哎，再放点胡椒粉，您吃吧。 嗯，得了， 哎，你如果说想这个味道的话，要更那个回口好吃一点的话，稍微搁点糖，搁点糖呢会讨巧一些。 明白， 因为甜口嘛，我们就是说讨巧的口啊，就让人家高兴一点，讨巧的口。 嗯， 所以不要搁多了，搁多了以后呢也不好，就出甜味了不好。 嗯， 就是主要是为了回咸啊。 那我要想吃点辣的呢？ 辣的呢，你这个时候就是在炖这个西红柿的时候，你搁几个辣椒，干辣椒。 干辣椒。 对，你就配干辣椒就可以。 嗯。 啊，就是香叶、丁香，就 OK 了。它红烩呢，主要是指着它这个颜色嘛。啊，酱油呢，如果西红柿好，不建一个。 哦。 啊，就不建一个。 色儿已经够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不建一个。哎，有的呢，就是说这肉呢还要拉一遍油，因为外头有时候饭馆做这肉出来以后拉一遍油， 嗯， 自个儿家做，我觉得就没必要了， 对， 是吧？ 对， 哎，我这鸭桌菜已经说完了， 嗯 啊，一会儿剩点小菜你们就点一点， 好 啊，就无所谓， 你再配点米饭吧， 都行啊，少吃点米饭还能吃点月饼呢。是不是这样？咱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说一说中秋美食。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各位别忘了我们的第二时段的奖品啊，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的球票有2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您的黄金周与众不同。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您可以在这个时候发送您的真实姓名加真实的手机号码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们抽取一位朋友送给您2张球票。 嗯，接下来得让刘老师说说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吃的月饼啊？ 那个关于这个月饼啊，因为它那个有各种说法。你看啊，过去讲就是最早的书的文字记载，认为在那个宋朝。宋朝呢有一个本书呢叫做《武林旧事》，《武林旧事》里边呢有一个叫《争作从实》，那《争作从实》里专门能找着就是月饼两个字儿， 一模一样的两个字。 对，就是月，你到这书上就是有这俩字儿。在宋朝、 哦、 但是我们中国人都希望把这事儿往前说。那么有人说呢，那个月饼的前身呢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麻饼、 哦、 所以就是那个胡麻饼、 嗯、 因为你要一提胡麻饼呢，你发现没有，你就在往前，首先提胡麻，一带胡字那一下就奔了汉了。 嗯， 因为那个过去讲啊，就是那个汉代也不用，现在最流行的就是丝绸之路。那么丝绸之路呢，从丝绸之路引进了很多东西。那么引进东西呢，其中很多东西都带着胡字儿，其中呢就是这个胡麻。完了，这胡麻现在什么呢？就是芝麻。那么后来呢，还引进了就是西域的这些小饼。完了，这些饼呢都是带着芝麻的，翻译过来就是类似今天的芝麻烧饼。后来有些人研究呢，说那个到了唐朝以后呢，他们不是中秋搞活动吗？搞活动呢要吃点东西吗？那么吃了这个胡饼，后来一般都搁在什么杨贵妃啊什么这些人的名人身上嘛，就是代言人。那么代言人说呢，哎呦，这胡饼是不是这名字不好听啊？那么那个起个优雅的名字啊，今天要祭月呢，那这么着吧，月饼吧。 哦， 它只是这种传说，但是你真正找的文字记载，那么肯定在宋朝。 哦，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你得有名人推广啊。那么谁来推广啊？苏东坡推广。 嗯， 苏东坡怎么推广啊？人家苏东坡写了一首诗，虽然没月饼俩字啊，但是人说了叫小饼如绝月，中有苏和仪。你看看，他就有人认为呢，这就是说的月饼，不仅而且还说的跟真的一样，什么月饼啊？苏式月饼。那么就是有这个月饼，这是那个文字记载。 哦、 但是呢，有人研究就说，那争作从实，有一种专家观点认为，这个月饼可不是跟现在可是有好大的区别 的。是的， 区别在哪儿啊？争作从实，这不是蒸的吗？不是像我们今天烤的。那么后来呢，就是讲就是。有点像我们今天这种月饼的形状，一般认为，比如说又有月饼了，又互相，你看现在我们拿月饼还要互相馈赠，比如我见到那个王同学啊，那么我们要给王同学送礼物啊，到中秋了不能空着手去啊，是不是得送月饼？那么这送月饼这习俗，肯定一般认为在明朝时候才有的，就是互相馈赠，就这种状态。而且呢，有人研究到这个时候呢，这个饼呢，就是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烤月饼这种状态了。 嗯。 啊，所以现在我们一般要提到月饼，那形式就多样了，一般给总结成多少多少式。 嗯， 那么一般呢，我们现在说呢，就是因为中国面点啊，它是按那个式来的，有多少式呢？中国面点最大的式有那个3式，第一个就是京式。那么京式呢，与其有京式面点，自然有京式的月饼。

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威。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的高级讲师刘志林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好。 还有一位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教师杨旭老师，欢迎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刚刚呢这个广告把这个刘老师正讲的打断了，咱把那点续上呗。为什么是白的？刚刚说了得加点猪油才是白的。 对，他就用猪油火的。中国古代啊，你看包括后来就一直只要你做白什么白的那个点心，基本上都是用的猪油在传统点心里边。 嗯， 另外呢他觉得这两个硬，完了后来你还在老北京你还能吃到那种过去讲三毛月饼。 对， 实际上那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提浆月饼。 嗯 啊，但那个最能代表北京的还是那个自来红。自来红， 嗯 啊， 自来白 啊，就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苏式，刚才说了那翻毛月饼它有点像酥皮的，那么谁做酥皮最拿手呢？人家那个苏东坡说了，中有苏和宜，那么谁做的呢？就是苏式月饼做酥皮它是强项。所以你看现在我们那个苏式月饼基本上就是它的代表作都是那个酥皮的那种月饼。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那个提浆月饼，其实跟提浆月饼接近的呢就是广式月饼这一套，就是那个浆皮类的。那个因为广式月饼啊比我们那个提浆月饼其实还是挺硬的，你发现没有，在传统月饼里边。那么人家呢在这基础上，因为过去讲啊，广东作为通商口岸吸收了很多西方人的东西，西点的技术。那么西点的技术呢，他那个就做的那皮儿呢就是特别的软。 嗯。 完了后所以呢后来一下就是全国各地你看现在头牌了，成了人家个广式月饼了，就是这种状态。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小分支的那些月饼风起云涌。 嗯， 比如现在一说云腿月饼， 对， 也最近猛炒作。 哟，那很爱吃的人特多， 是不是？ 嗯， 其实爱吃不爱吃单说，就是有专家引导这最重要。 嗯， 因为其实过去你一看那云腿月饼，最开始云南最有名的是鲜花饼啊。 对， 完了后鲜花饼呢它在那个鲜花饼上进行了小改良，完了后就变成那个鲜花月饼。完了后呢一有鲜花就有男女的事儿。 嗯， 因为本身那个这个中秋这事儿啊， 嗯， 过去那个南方就是广东那个东莞那地儿，他原来就有这种风俗。什么风俗啊？没结过婚的尤其是男同学怎么办呢？祈求月老。 嗯， 你看现在我们一说就是月老月老，哎呦我还没女朋友呢，赶紧赶紧，是不是哪天拜啊，这天是一重要日子他拜拜。所以呢你看那个鲜花饼不是那个送女人的吗？所以你看现在做那鲜花月饼那个就跟那广告似的，我看那小盒什么的一男一女亲着嘴儿，正好。叫我是花痴，那名字就叫我是花痴。完了后呢但是云南那火腿还特有名，所以呢在这基础上他又进行了改良，还得加点这种新那个云南元素啊，一个是鲜花元素，另外一加上那个云腿的元素。所以你看那现在外边的云腿月饼也特别火了。 嗯， 是不是这是一个那个云腿饼。还有一个那个过去讲那个山西人历史上那个晋商是很厉害的，所以你看那个晋商厉害呢，他也过去讲你看这个月饼这东西啊其实适合于长时间的放置，然后呢适合于带着走。所以你看过去讲那个晋式月饼在历史上其实是很有名的。那么晋式月饼有什么特点呢？它加的是那个胡麻油。其实你看我们胡麻叫芝麻，你看那个芝麻叫胡麻科胡麻属叫芝麻。 嗯， 真正我们现在说这胡麻油这跟胡麻一点关系没有，就是亚麻的这么一种，亚麻科的这么一种。但是这种东西呢你发现没有，就那个刺鼻子那个气味，有些人你要吃适应了你还觉得 一般人受不了， 一般人受不了。 对，就跟过去菜籽油。 对对对， 后来我说了这个东西必须带有胡风，你看见没有？那么带有胡风味，有人受不了，他就有人好这口。所以你看那个晋式月饼，其实在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 嗯， 就这种状态。 嗯， 所以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包括我们今天的什么上海一带的呀、啊，那个什么啊，沪市什么鲜肉月饼啊，对，一就是现在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 是，这月饼真的挑花了眼。 这个刚才刘老师说这个，我接着说一下啊，这个他说这个月饼啊， 嗯。 这个季节 我劝大家挨个吃一遍，互相比较一下，都不一样。 嗯， 啊，都不一样。所以刚才说这个，我都吃过。 嗯，我说怎么这一年没见您又胖了点 啊？我都吃过，因为 是说他一年都吃月饼。 因为你像鲜肉月饼啊，它这个以前来说啊，它是有季节的，它就这个季节供，它就是前后中秋节前后那么十来天，它是季节非常那什么的，非常。而且像云腿月饼也是啊，这现在物流好了，可能有了。 对 啊，像鲜花饼啊这个东西，像这自来红、自来白，你去稻香村呢，可能一年四季都能买到袋装的，但是散装的自来红，只有这会儿仍有，啊，这个而且散装的味道，你尝一下。和袋装的比它是不一样的 啊， 对对对，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晋式月饼，山西的晋式月饼出来以后，这个非常这个风土啊，我吃过这东西，出来以后呢，这个颜色就跟咱哎话筒套的颜色比这稍微浅一点，它就是加那种红麻油出来的这个颜色，它确实一种特殊的味道啊。完了头些日子呢，完了他们拿点那种五仁的山核桃仁的月饼，不是很甜，里头全都是山核桃，这么大一块， 那得多香啊！ 真是非常好吃，糖非常的少，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要可以呢，就是如果能吃甜的话，你巴嘴什么呀？ 他爱吃甜， 听饿了，我真的爱吃。 它里头主要是芝麻和核桃仁儿，还有点花生，非常好吃， 都是香的东西。 这个主要是五仁馅，主要是这个果仁的香气，一定要新鲜，不要有油哈喇油炙的味儿，就好吃了。 哎呦， 好、 啊，吃的咱先放一放 好 啊，接下来咱活动活动，别老吃啊，活动咱动动嘴皮子啊。 是 这个第三时段，咱们的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活动又来了。 是的， 啊、 毛铺苦荞酒特别携手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打造的周五欢聚有毛铺的活动。第三节又开始了。 是的啊，这个但是我们要先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个大家流量也都是吧，有的可能不限量的什么的，但是为帮您省点，您如果在第一时段已经中了两次了，就是您甭管得了多少钱的红包，您已经得了两次了，这时段呢您就稍消停消停。 是的 啊，因为一天咱们只能得这么两次。 是 啊，下面新的朋友来吧啊。 哎， 这个再跟您说一下方式，互动方式。首先关注咱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平台 CHWL876, 现在进去啊，得进去。进去之后呢别发文字。要点语音啊，要点语音。您对里边说什么呢？说周五欢聚有毛铺啊，周五欢聚有毛铺，就说一遍发过去。您看您到底有没有中奖啊？如果没中奖，他说再试一次啊，离毛铺酒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再试一次。您如果之前没中奖，赶紧就再试一次啊，这个是会有成效的。一直试下去绝对会有，中奖率非常之高啊。 对，首先呢祝愿大家有好运啊，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这个红包雨的中奖几率是相当的高。 对， 然后再其次呢，因为我们要不然就是中红包，要不然就中这个毛铺的苦荞酒。如果要是他说恭喜您，您得到了我们的毛铺苦荞酒，然后您点开之后呢，他会让您填，比如说您的真实姓名啊、联系方式啊等等，这些必须填啊。 对， 如果您要是不填，您这个酒就没有了。 对，这就过期就无效了。 是的，而且再次跟大家说，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呢是跟我们文艺广播携手合作的，所以仅仅是针对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朋友们。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有好多比如说我在英国留学呢，我比如说我在广东，现在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现在在广东在那边啊生活呢，我通过其他的方式在听你们的直播，我也参与，可能不太行。 对，您也可以换个方言试试啊，不知道能不能认出来啊。周五欢聚有毛铺啊，普通话是周五欢聚有毛铺，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红包雨下下来，而且呢还有六瓶的咱们的毛铺酒。 哎， 好，大家喊着吧，我们接着聊。 哎，啊， 来吧，徐哥， 再教个菜。 对啊，你说了半天月饼都是你自己吃的。 我刚才跟他聊了，做个当季菜。 当季的就是秋季适合吃的， 哎， 好吧， 或者下酒菜，人都有毛铺苦荞酒了吗？ 我那还有羊排呢。 嚯，来， 那又是当季又是下酒的， 嗯， 那个说个核桃吧， 核桃， 核桃，你吃吧， 核桃吃啊， 可以吧？哎，不， 挤着费劲呢。 核桃炒的菜啊 啊， 炒菜，你以为是跟花生似的？ 下酒菜， 我 是 核 桃做的 入菜。我倒是在那个五代阳关， 嗯， 还有一些现在的京式馆子里边吃过那种，就是皮儿已经特软了，里边酱的那种核桃，我吃过那个。 那 咱 就 是卤的， 咱就做的这个， 咱就做这个， 嗯， 来吧， 好吧， 在家能做呀， 能做，没问题。 天哪， 非常 厉害， 非常 的 趣。 哎呀，来， 这个呢，就是说，口味咱先不说，咱就说最简单的五香的啊，还可以做成糟香的。 嗯， 那咱就说做五香的啊。首先，这核桃呢，选择必须是这个季节鲜核桃。 鲜核桃， 对，你别 把那青皮去了，这 对，就是里头那壳是脆的， 哎， 你别到时候出来以后咱们那个 皮硬的不行的， 里头那皮啊，就那鲜第二层皮啊就已经特别薄了，扒在那仁上了，那个就不好吃了。里头那二层皮啊应该是这个软的，核桃那二皮它应该是软的，这个时候新鲜刚下来，那层青皮刚出去，这个时候这个核桃正好是这个季节， 这个市场上有卖的， 有卖的， 有卖的， 我已经吃了一礼拜了。 哦，怪不得你又， 所以刚才王威跟我说要弄个应季的，还要说有酒，那说什么？那就说核桃吧，正好我吃了， 挺好，挺好，挺好 啊，正好是这个季节下酒菜。 嗯， 那么首先这核桃买回来以后，你别买带青皮的，啊，那回来弄黑啊什么的，很麻烦。 嗯， 他都给你包好了，回来以后泡泡洗一洗，洗干净了，然后拿个小锤啊给它砸了，砸开口，就是为了让入味儿。 明白了 啊，就咱一开始还有一个你包的时候呢就好包， 嗯， 它是这种纸皮核桃，买的时候要买纸皮核桃， 纸皮核桃， 啊，就是皮儿薄， 哦，好， 皮儿薄的，肉多的，满的纸皮核桃，哎，洗干净以后放好了，控水别理它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锅里要做一锅卤水，啊，这卤水呢搁什么呢？就先做一锅水，然后里搁两片姜，搁点小茴香，搁点花椒，就这点东西 OK 了，然后放点盐。这个盐啊您多搁点，因为一会儿你要泡这核桃的啊。这个盐呢建议大家呢使就是咱普通的腌制盐就行了， 嗯， 你别用什么这盐那盐，就海盐， 嗯， 普通的海盐就 OK， 嗯， 抓一把放进去以后锅开了，改成这个中火吧，15分钟左右，把这里头香料的味道啊煮出来，你闻到屋子里有香料的味道 OK， 关火放到一边别理它，然后另起一个锅做一锅水，锅开了以后煮过花生豆吗？ 煮过 OK， 就你把这个东西放到这个核桃啊放到这个锅里以后，就跟那个煮花生似的， 嗯， 这时候煮呢就是我们说是煮，其实是焯，断生即可， 哦， 就这核桃仁啊，断生即可，煮时间长了面了就不好吃了。 明白。 捞出来控干净水。 哎，我插个问题，所谓断生大概煮多长时间呢？ 看的这个跟你的锅的大小、水的多少、跟你料的多少有关系。 哦， 锅大水宽，料少煮的时间短，放进去以后这锅呀，啊，是一冒泡，捞出来 OK。 一般大概是， 一般就是大概是两三分钟左右。 哦，两三分钟。 嗯， 好的。 就是，你进去以后，核桃进去不是说进去以后两三分钟啊，就是核桃进去以后这顶起来了。 哦，对的，哦，明白明白。 不是说你进去两三分钟那不行。 得嘞， 啊，就是核桃进到水里以后顶起来冒泡了，大概两分钟左右 OK。 好， 捞出来控干净水，然后放到你的刚才卤水里头去，凉透了。啊，这个季节你就别往冰箱里头放了， 嗯， 找个阴凉地儿搁着就可以了。今儿晚上做，明儿早上吃， 就这么泡着，它那皮儿就能 没问题。 哦呦， 没有问题啊，非常好吃。这个是咸口的啊，你要把这汤要换了的话，比如说我做成一锅糟卤， 嗯， 现在市场上有卖那种糟卤的瓶装的， 嗯， 它也是咸口的。然后回来以后，一定要这炉里头啊，煮完这水以后。凉透了加这糟卤，然后加糖加桂花， 嗯， 应季的东西，糖桂花，桂花是这个季节秋天的东西， 嗯， 加上糖桂花以后，如果家里你有那种好的干桂花往里头放一点， 嗯， 哟，那得多香啊， 非常好吃，甜咸口的。 哎呦 啊， 这 就是糟卤 的，糟卤的好， 糟卤 听着就好， 但是这个糟卤的做起来比较费劲， 是吧？ 这个方法还可以做什么？这个糟卤，刚才你说做鸡， 嗯， 是吧？弄个鸡翅，还是煮到断生即可，啊，这个凉水入锅，断生即可，捞出来晾凉了，放到这糟卤里头，糟鸡翅， 哦， 糟花生， 嗯， 糟毛豆，糟肚尖儿， 糟翅尖都可以。 行，这一下五道菜出来了。 对啊，您就吃去吧。 挺糟糕的啊。五道啊。 对呀、啊、然后再就着周五毛铺苦荞酒。 哎呀， 不人名字不叫周五啊，就叫毛铺苦荞酒。 来，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八十号。 小西街八十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八十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英六步。 这平花一看就是喝多了，这是菜太多了啊。 是的，不过呢大家抓紧时间啊，周五欢聚有毛铺，我们大概会在18:30啊，然后就告一段落了。 对对对、嗯、啊，这倒跟咱们这个名字挺搭啊。 是 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五欢聚有毛铺， 特别好， 是吧？ 特别好、嗯、没说嘛，刚才放广告的时候出去，我还跟那个几位老师包括咱们的编辑一块聊天，后来我都说天哪，这要说顺嘴了，晚上说梦话都得这么说。你想啊，到明天，因为明天还继续嘛，可能很多人都说了，行，周六欢聚有毛铺。不是啊，因为明天我们这个活动还会继续，我可以提前透露一下 啊， 明天的口令跟今天的不太一样 哦， 不仅仅是周五和周六区分 哦， 整个的话也是不太一样的。 嗯， 再其次，明天更刺激。 好、 哦，明天是您只要中是100元加一瓶酒 啊，就是中的话就是直接中100。 Yes， 哦，不像今天把这红包拆开了发。 是的。刺激吧啊！ 哦，明天大家关注一下啊！ 哎、 对，这个大家聚堆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可以毛铺一下，对不对？真的，那还可以啊、 哎！ 关注明天的节目吧啊！ 是， 今天我不知道，反正也瞬间有好几千条出去了， 是 不知道这个红包有没有瓜分完啊？ 不，这样没关系，就是咱们不是到18:30，整个今天我们的这个啊红包雨，包括这个啊苦荞酒就。搞一段落了， 对， 然后咱们在最后一节的时候，比如说听众朋友想点要啊，杨旭老师教个什么菜，包括您也给我们晒一下幸福啊，截个屏，你得了多少红包啊？ 啊， 哎，你得没得酒啊？哎，截个屏，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对对对对，到我们消停的时候，因为这确实雨太大啊，我们直播间有点看海的感觉，可能有好多想问刘老师，包括杨旭老师的一些问题啊，可能全淹在里边，我们可能没回答到，所以也跟您说一声抱歉。到了第四时段，咱们消消停停的来这个吃点杨旭老师做的菜，听着刘老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中秋节的一些好玩的事儿啊。接下来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刚刚咱既然说到酒了， 嗯， 对不对？咱说说刘老师那个到中秋节的时候喝酒吗？ 那个喝酒啊， 喝酒 啊，而且喝的不是一般的酒啊。 哟，什么酒啊？ 你看过去说那个月亮上有什么呀？ 嫦娥， 有嫦娥，还有谁呀？ 有 吴刚， 还有吴刚呢？ 吴刚 那样 的酒， 吴刚在那卖什么力气呢？ 月桂酒 花的吗？ 哦， 砍那树呢？那么这时候说什么呀？就是8月15桂花香。那么桂花香呢，就是中国古代最传统酒，肯定是酿制的那种米酒，所以在酿制米酒的过程中呢，它肯定有在不同季节有各种不同的那个可加入的那个配料。那么其中呢，这盒桂花成了，那么局势就有桂花的酒。那么于是8月15喝什么酒啊？那你吃着螃蟹，你必须配着桂花酒，那还是一个

终于在海里边扒拉出来一条啊，不是抽奖的。一夫说了，我这儿刚烧了一盘虾，就等着酒了啊。你咬你这不喊上了吗？这个咱还不能说咬上喊上了吗？这个 是的，是的、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周五欢聚有毛铺，已经在18:30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通道都已经关到 是是 啊，所以现在接下来咱们就别喊口号了。咱们就开始晒幸福啊！ 对对对， 包括问我们两位嘉宾一些啊餐饮方面的问题都是没问题的。 是啊，简单就晒幸福了。我得了2.49块，截了个屏给我们发来， 不错 啊， 嗯， 已经算不少的了， 特别好， 哎，挺好挺好啊。 嗯， 另外晒幸福的等着，哎呦，这还有好多人还在赌呢。得龙一也说了，2.48块，中秋快乐啊， 真好。 得嘞，这么快就到账了吗？ 没有没有。 已经存于零钱了， 是，但不是说嘛，24小时之内 哦，得嘞， 就是有快有慢， 得嘞，得嘞，得嘞，好的啊，这个接下来咱这样，咱先听听故事，好吧？ 对， 先听刘老师给我们讲讲故事，咱们品着酒，吃着您那糟香的这个核桃啊， 嗯， 花生豆啊， 糟香没事，别糟心就行， 不会不会， 有香了肯定有也有心了，是不是？那个刘老师，咱聊聊刚。哥也说了，说这个每个咱中国大啊，每个地儿的这个中秋节的习俗好像都不太一样。您挑几个有意思的跟我们说说呗。 那个甭管是什么地儿的那个，最后它都落实到一个月字上。 都跟月亮有关系。 都跟月亮有关系。嗯、你看中国古代啊，就是你看着那个8月15干什么事儿呢？他干好多事儿，一个拜月、赏月、祭月、斋月、走月、玩月、照月。完了以后还有听乐，还有跳乐，你听全是跟乐有关系的。那么刚才我说了一个就是求乐，求什么呢？就求、嗯、 求姻缘、 对，求姻缘的。 嗯。 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江苏，它专门有什么呀？叫做走乐，因为中国古代啊，这个你发现没有，这个女人她是不怎么能出门了。那么哪天能出门啊？正月15能出门，中秋节这一天她能出门，就是相约晚上走亲戚， 嗯， 啊，走乐。这种状态，那么另外还有呢，就是照月，因为过去讲啊，你都求了有夫人了，那么接着就得 求子、 啊，求子了。那么怎么办呢？他认为通过月亮呢，经过照了以后呢，他认为对怀孕有好处，这古人的思维方式嘛、哦嗯，啊，所以呢，他专门有什么呢？就在浙江一带专门有那个照月，其实就是在月亮底下就是静静的 啊 享受、 哦。 再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闹月，就是你看有些那个少数民族，比如像那个苗族什么的，人家那个搞什么呀，就是大型的活动，什么竹笙啊，什么跳舞啊，就是他有那个闹月的那种状态，实际上就是娱乐。另外呢，还有什么呢？静静的听月，那听什么呀？ 听曲儿。 听曲儿，听月亮上的声音，听嫦娥在怎么给你跳舞，听那个吴刚在怎么给你砍那个桂树。 你看这是好几个阶段啊，这到这个时候听乐基本上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已经几乎不省人事 没错。还有一个呢，就是玉兔不还有捣药的事儿吗、 啊、 是不是？你看那个其实老北京最能看出来了，你看老北京一搞那个中秋时候不有兔爷吗？ 兔爷兔奶奶， 兔爷兔奶奶。那么你他听乐的时候听兔爷干嘛呢？兔爷不是捣药的吗？所以你看那咱那兔爷干嘛呢、嗯、就是他那故事就编成那个，就是说北京啊有一年那个8月15那么闹病了，怎么办呀？请神仙呀？请谁呀？请兔爷呀？兔爷下来还骑着虎，是不是？对啊，他下边骑个虎，还有什么？你看那京剧那护背旗什么的，全有全套的。后来说了，全套的装备， 行套 下来以后，完了，一看那瘟疫，一看哇，这不是善茬儿，是不是？就说瘟疫走了。完了后，每年呢都要感谢兔爷，所以你看每年在拜的时候，北京是把兔爷作为一个重要的那个神器来摆在上面的、 嗯、是，所以您看到春节的时候、嗯、庙会的时候，哦，那要求要兔爷的特别多 哦、 嗯、 对。另外呢还有那个，你看过去我们老听一歌叫阿西跳跃， 嗯， 其实那阿西跳跃那就典型的那个少数民族干嘛呢？其实它也是中秋的那个活动，我只是说后来我理解那边唱歌的多，这边跳舞的多，那就跳呗，是不是？我是这么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真是那边有跳的，这边就有唱的，是不是？所以在山东一带呢还专门有那个唱乐的。 哦， 那么另外中国古代其实 写的那个古书上写的最多的写的是玩乐，就这玩。那么过去讲啊，那个玩乐，你看听着特容易， 嗯， 怎么玩啊？玩乐是什么意思？你用现在你看那天他们排了一个那个电视啊，就说玩乐什么意思啊？ 嗯， 你听着看着特简单，最后全部都回答不上来什么叫玩乐。其实你看那现在字典上怎么写，就写的是赏乐，就是赏，可能赏乐的一种方法的不同 啊。 完了以后呢，但是中国古代呢开始没月饼什么事儿， 嗯， 开始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大哥是就跟刚才你做了好多那个硬菜，你吃的是不是不润呢？你是不是得要润一润啊？古代要润怎么润呢？你看古代要润这事儿肯定是羹特别多。那么中国古代实际上中秋节干的是一个叫做玩月羹。 嗯， 那么这玩月羹里有什么呀？一个，它是现在啊专门有那个那天拍了一个片子，专门就是复原中国古代玩月羹，里边第一个有桂圆，另外还有一个呢什么呢？就是莲子，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时期那个过去讲啊，这不秋天特别干燥吗？得要润润燥啊。 嗯， 那拿什么润燥啊？ 银耳 啊。刚才那个杨老师说银耳，那留给他说。完了以后，于是什么呢？弄点藕。 嗯， 哦， 于是那藕呢，它有滋阴呢。你看过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到了秋天你得养阴呢。那么你的这个藕就是一个重要物质。那么他说呢，要羹，羹得稠点，你拿什么勾的稠一点啊？那于是把那什么呀，就是那个藕粉， 藕粉， 直接把那个相当于说的我们桂圆。莲子这个煮好了以后，最后把它勾一个，相当于翻译过来就是跟我们勾芡差不多，但是比勾芡那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浓汤的概念。然后把它那个莲子啊什么都搁在里边。当然最后杨老师说你送我点银耳，我搁里边也没关系。但是在中国古代写的时候就三样东西，一个是莲子，一个是那个桂圆，还一个就是藕粉。啊，这其实这个都是要翻译过来，都是月饼的那个前辈。 嗯， 只是后来月饼呢，因为月饼啊，你发现没有，这月饼成长太快，把前辈给顶了，后边人都不知道还有玩意儿跟这活呢，不知道了。 对对对，然后我忘了是哪个地方了，好像是南方的。然后他们那边呢，就是也有自己的习俗，因为刚才刘老师也说了，就比如说啊，就是跟月亮比如说啊，希望送祝福吧。然后人家那边呢，就是比如说小胖跟他媳妇儿一起啊，然后去一个还没有孩子的人家，然后送西瓜，送西瓜那意思就希望你能得子，啪，人家拿了一个西瓜就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这个西瓜呢先得啊让他穿上小衣服啊什么着都弄好了，然后得陪这家没有孩子的这个大妹子，啪，让他睡边上睡一宿。睡完了以后第二天早上把这西瓜弄熟了煮了，煮完了又吃，吃完了以后就希望哎啊来年就怀上了。 哦，是吗？ 不真的有这个风俗啊。有这个风俗。 对对对，他不是光那个拿西瓜，他过去讲啊，就南方有这习俗，这瓜不是买来的，这瓜是到人家地里拿来的，他叫偷瓜。 完了，是去你们家偷的。 说是偷，但是他告诉对方， 哦， 哎， 得让瓜主知道， 让瓜主知道这事儿。 哦， 我跟你那儿翻译过来，我说是偷瓜，就是借你一瓜，讨个吉利。完了，把那个，就比如小胖，他是有困难是吧？哈， 嗯， 就交给他了。完了，他抱着瓜睡一夜，这叫种瓜当瓜嘛。 是男的抱一瓜睡一夜， 不，你媳妇儿 后来女的就有了， 你媳妇儿抱着瓜睡一夜。 对，但是 行个瓜去， 对，行个瓜。另外呢，不仅有的时候偷个瓜，还偷个什么葱，不是他 行个葱 啊，弄个葱。 为什么还有 为什么弄个葱呢？他过去讲那个小胖媳妇儿还没结婚之前 啊， 你看一个是结婚之后给他偷的东西，一个是结婚之前给他偷的。结婚之前先给他偷个葱，偷葱干嘛呢？找个好老公啊。 哦， 后来一看遇上小胖，哎呦，绝配！ 哦哟， 完了以后那才有后边再偷瓜，那个下一代的问题啊。 哎，真的，现在有一些老话，看来都是从那时候来的， 真是 对吧？就比如说，你可真是根葱，那都来的， 是吧？ 好， 我老婆认识我得送了多少捆大葱啊！ 来，接下来呢，就得让杨旭老师叫，哎，是先那个润燥的那个， 做个羹呗。刚刚咱正好说到羹了， 好， 啊，刚才刘老师说这更啊，说这个莲藕更， 嗯， 啊，这应该叫什么？是满月更， 满月更 啊，用藕粉做的。这个其实作为现在来说，复原应该没有问题。就是如果各位听众在家里做的话啊，提醒一下，那个藕粉最后您在笼芡的时候，离火笼芡，离火勾芡，因为在锅里头啊，就是咕噜咕噜的。开的时候， 嗯， 完了把这个粉放进去，出来以后这个好看不了， 就是糊化的不漂亮，是吧？ 对对对，这就浑了，这汤汁就哎，离火以后，因为藕粉这东西它淀粉啊，它糊化的温度啊，应该是在80度左右， 没那么高， 没有那么高， 嗯， 啊，它应该是在75到80度就 OK 了。你这个如咱水一开呢是100度， 嗯， 啊，你离火以后加上点凉水、淀粉往里一拢，哎，就差不多就 OK 了， 哎， 啊，所以这个呢，而且刚才呢，就是说像这个刘老师说这个，在过去咱们做菜里有这个讲究，你这个菜，尤其在做素菜里的时候，你用的是什么东西，最后勾芡的时候要是什么粉。啊，是有这个讲究的， 哦， 啊。那么这刚才这个是前面那段，就是从烹饪方法上我给解释了。 明白了。 完了后边呢，咱们就说这个羹的问题啊。今天咱们羹呢不勾芡，啊，羹呢应该是粘稠的东西，浓的东西， 嗯， 我们叫羹啊。中餐汤汤水水的我们叫汤， 嗯， 晃啷晃啷的那是汤，啊，羹呢是粘稠。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怎么让它浓稠呢？是银耳。啊，银耳呢？咱们市场上现在一般是就是有干银耳和鲜银耳，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买点鲜银耳。 鲜的还真没买过，我还以为是干的，就是好呢。 有鲜银耳，有鲜银耳。鲜银耳你买了以后呢，你要吃不了的话，搁冰箱冷冻啊，保鲜膜包好了，保鲜袋包好，冻上，没毛病。你就是冻2个礼拜没毛病，你别时间太长了啊，2个礼拜没毛病。啊，然后呢，什么时候吃拿出来化了以后，你拌着吃啊，炒着吃啊，还是像今天咱们说的，炖着吃做羹都可以。 嗯， 啊，洗净了，给它摘成朵，一朵一朵的，大概就是这么大，是核桃这么大吧。 嗯， 今天咱就说核桃吧，核桃这么大的朵，洗净了以后控干净水，然后拿一个小碗，你盛一碗这个银耳片，不用特瓷实啊，松松散散一小碗就 OK 了。 嗯， 然后呢，搁2到3碗水，你呢要想它浓着点，水少着点， 明白？ 稀着点呢，水多着点，给它搁到锅里头。咱家都有高压锅啊，用高压锅用那个炖档啊，就炖东西那个炖肉那一档， 嗯， 哎，大概一般就是25到30分钟，哎，拧上了，盖上盖，你就别管它了。这时候你去准备点其他的原料。比如说这个季节啊，银耳也是这个季节的东西，你可以准备点什么？准备点梨， 嗯， 这个季节的吧。刚才刘老师说有莲子、百合，都可以，都 OK 啊。准备点这些东西，洗净了梨呢，给它把皮削了，切成小粒儿，大概比这个红豆吧，就跟红豆这么大的小粒儿， 嗯， 啊，哎，放好了，然后呢？这个百合呢也是洗净了，掰好了鲜百合啊，别是干的啊，是鲜百合啊。完了再是咱们刚才说莲子，有鲜莲子的话去芯儿的， 嗯， 拿水一焯，焯熟 OK 啊 OK。 把这些放好以后再准备点冰糖，冰糖呢建议大家准备黄冰糖 啊。黄冰糖， 对，黄冰糖超市有卖的， 嗯， 黄冰糖。因为冰糖呢分黄冰糖和白冰糖，有方的结晶冰糖，我们选择黄冰糖，啊，因为黄冰糖更近似于原糖， 嗯， 啊，那么把这个糖准备好了，那么糖这东西呢，我觉得呢就是因人而异了， 嗯， 你喜欢吃甜的，像小胖，多来点， 哎， 啊，王维说呢，我不爱吃那么甜的，你少来点，根据自个儿个人的口味来添加糖，啊，这个时候呢，您都准备好了，那个锅里啊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以后呢，您就给它。弄到另外一个锅上火，这时候另外一个锅上火啊，上火完汤汤水水一会儿呢非常快就开了，2-3分钟就开了，把糖放进去化了，百合跟这个刚才咱们说的 莲子 已经焯熟了，百合这东西生着就可以吃， 对，嗯， 而且还可以见热就熟，放进去以后一和了，这时候已经是黏黏糊糊的了， 对，基本上差不多 了，哎，对，糖化了即可。然后是什么？您把最后那个梨往里头一放，啊，这个跟咱们一般的用那梨汤炖的不太一样。 不一样。 对，炖完了以后，那个呢，就是可能是，怎么说呢？这个 保健的功能更高一些，它用纯拿梨水去炖，这个呢吃的是口感，梨粒往里头一放一拢，离火出来放碗里您吃吧。 嗯 啊，这个呢它吃到嘴里的梨呢，它除了有这个味道以外，主要是它这酥 脆 的口感， 脆 脆 的、哎、 主要吃的是这个口感， 黏黏糊糊的、哎、 里头还有点酥脆，调和一下口感，又有百合又有莲子， 嗯 啊，银耳做羹，还有酥脆的口感，你觉得这菜怎么样？ 特别好。 哎，你要讲究点的，里头放两个小枣， 哎， 或者放几粒枸杞子，颜色一差，然后上面放个薄荷叶， 嗯， 是吧？你到外头一吃，这一味，怎么着也要你40-50。 然后你再跟吴刚要一点桂花， 对，不要我上去找他去，别菜兔爷下来就行，这我就得跑了。来，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好多朋友在晒到底中了多少钱，子敬说我2.8元，哟，您是目前最多的2.89元啊。还说了说能不能介绍一下醉蟹的制作方式呢，我过节想要自己做点。 在家做难吧？ 对，这个 费点劲。 对，因为在北京这个地方啊，咱们一个是螃蟹，再一个这个酒 酒 气候， 对， 都不太适宜做醉蟹。 嗯， 那么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醉这个技法啊，因为冷菜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典型的技法。那么在江浙一带非常多，醉呢分为两种，生醉和熟醉。那么这生和熟主要指的是什么呢？主要指的是原料，你是如果是熟了以后我再拿酒去醉， 对， 那就是熟醉。那是生的时候搁到嘴旧缸里头，这就是生醉， 就是不熟的喝那叫生醉。咱都特熟了你还把我喝多了，那 叫 熟 醉了。 醉 哎，那个首先呢就是说说螃蟹呢，它在说生醉的时候一般就是把这鳍啊打开，刷洗干净以后，一定是活的啊，刷洗干净以后鳍里头搁点这个花椒粒儿，搁几个花椒粒儿，然后给它这个捆好了，四马攒蹄，给它捆好了以后，你不能让它满世界跑，完了放到这个缸里头，然后放入上好的花椒酒，然后翻盖里头一闷，哎，大概7-15天，就 OK 了，这是生醉，它有这个江浙浙江这带有这个醉的红膏蟹，但是他们是拿海蟹醉。很少有使河蟹醉的，因为河蟹呢它这生长环境不适宜做生醉，像反正我吃过2回生醉的河蟹啊，反正肠胃都不太对得起我， 哎， 啊，我头些日子去趟上海，我吃的熟醉蟹，啊，不错，非常好，所以我建议您呢可以就用刚才我说那糟卤，你把螃蟹呢蒸一下，然后放到糟卤里头熟醉， 哎，那也行， 啊，就是你把这酒加的浓一点，在糟卤的时候酒再加的浓一点就 OK 了，再放点姜。 对，熟醉的东西太多，有红糖，有酒，而且酒您得用点老酒才能灌。 对，一定要是老酒， 对 啊，红糖呢一定要稍微熬一下浓稠了，粘增加一下酒的粘稠度，主要是这个目的。 出去吃吧，别自己做， 是 太麻烦了， 这有点麻烦。 是， 其实刚才想的那道菜我还想呢，我说如果要是莫妮卡这么问的话，还不如给他教一道，比如说香辣蟹、香辣虾， 哦， 可能在家完成的可能性更大。 对，虾可能更好一些。你要说这个季节河蟹要香辣了，有点糟践东西， 太浪费， 就直接蒸着吃得了， 是， 对吧？ 然后把膏弄出来，然后啊重新煸炒一下拌米饭。 哎， 对，按照秃油黄的方法做，来点肉，来点蟹肉一起做，非常给劲。 好好啊，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欢乐。谢谢刘老师，谢谢杨老师，谢谢两位， 谢谢主持人。 哎，今天的红包雨咱就下到这儿了啊，关于中秋的这些吃食咱们也聊到这儿了，明天还有红包雨，虽然